今天我们是进入罗马书的第十四章，是一至六节，讲题是面对分歧的处理，就是说是跟圣经那个的真理没有违背，又或者跟道德层面无关的情况之下，但双方对事情那个看法是有分歧那个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去处理呢？即是说在教会当中不是一些基要的，是次要的事情，我们叫做英文或者叫是一些的 non-essential issues。 在这些的问题上面，我们肢体之间应该持有一种怎样的态度来到去面对呢？有一个人，他路经一座大厦，他路经的时候突然间见到天台上面有一个人就坐在那个的是栏杆，天台的栏杆上面呢，是想跳下来。这个人见到之后呢，二话不说，即刻走上这个的大厦的顶楼，那个天台的里面，来到去希望可以游说想跳楼这个人呢，不要这样做。在倾谈当中，原来知道呢，这个是想是轻生的人，因为家庭一些的问题困扰，一时看不开，想是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个路人就是想是游说他，那个路人用了很长的时间，是差不多是将他那个的意念是打消了，就是自杀的意念是打消了。而双方一路谈的时候才发觉，原来对方跟我大家都是基督徒，原来大家都是有回教会聚会的，本来就很开心，那天想自杀的那个人呢，跟着他又告诉对方，就是说呢，自己是属于某某福音派那间教会的信徒，怎知对方即是这个路人听到之后面色一沉，跟着就说了，你们那间教会，你们那个的宗派，他受浸的时候完全就不是说将那个的人浸在水里面，你们不是所谓叫做baptized by immersion， 你们是用洒水礼，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做法，即是你们教会或者你们的宗派这样的做法是异端来的，然后说因为圣经里面根据就是说呢，浸礼一定要是全身浸在那个水里面，这个路人他讲完之后呢就拂袖而去，都不理得他是不是跳楼了。你会发觉弟兄姊妹，有时候会不会我们都是为了一些是叫非理性的一些的事情，我们提升到去成败得失，去到一个生死攸关的层面的里面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那值不值得呢？当时的罗马教会在经文的里面，以及是散布在不同地方初期教会的信徒，包括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信徒之间，他们为了吃不吃那些拜过偶像那些的是祭物或者那些的肉，还有他们是应该是守主日，抑或是守安息日，为这些的问题有那个的争执，有那个的拗叫。虽然昔日的信徒他们所拗叫的是食物或者是守主日是应该哪一日的问题，但是其实都带出里面的信息，带出一个较为广阔一个层面，就是说我们肢体相交的时候，我们对于今天信徒日常关系上面，其实都有那个指导性的作用，经文所教导的。今天虽然我们不会因为是食肉定是食斋而产生的问题，但问题就是说遇上一些是非真理性的分歧，当各人的意见是不同的时候， 我们怎样来到彼此的接纳呢？还有怎样来到彼此尊重对方，以致可以达成一个合一的原则呢？我们回到经文，经文里面其实背景是这样的，当时的罗马社会很多时候在外面买回来的那些肉，大部分都是拜祭过一些偶像，甚至乎你从真正在市场那里的买回来的那些肉亦都是拜祭过偶像。而且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个的十章二十五节其实都有提过这一方面，对那些是非犹太人的信徒来到讲，或者那些外邦信徒来讲，没问题啊。他们认为拜过偶像的肉我们去吃没问题啊，因为和信仰没有冲突的。那些可能是在屠房里面去杀那些羊啊，杀那些鸡啊，杀那些牛啊，那些人他们拜偶像而已，又不是我拜偶像，总之就百无禁忌，可以品尝各样珍馐百味，吃猪扒又得，吃猪红粥又得，吃牛扒呢不用 well done 的，我们叫 medium rare 都得了，没问题，外邦信徒。但是对犹太的信徒来讲呢，这个是大问题，对犹太信徒来讲是大问题。他们认为拜过偶像的食物他们不应该去吃，因为所有跟偶像有关的事情，一些的物件，我们都要一刀两断，免得是得罪神，要跟所有有关偶像的事一刀两断，免得是得罪神。这两类的信徒其实他都有合理的原因，双方都没有说对与错，保罗就要在当中拆解他们那种的冲突，那种的分歧。在经文的14章1至2节的里面，正话主席帮我读过来了，这里讲到呢，就是我们要澄清，就是疑惑的事，这个疑惑的事其实是一个重点来的，究竟疑惑的事或者是软弱，这两样是讲什么呢？首先是讲个软弱，因为一开始就是信心软弱的。这个软弱这两个字呢，其实保罗所谈及那个的软弱并不是讲到是意志上面或者是性格上面那种的不堪一击，而是信心方面的软弱。换句话来讲，当如果是描绘一个图画，是到讲到一个软弱弟兄或者一个软弱的姊妹那个的时候呢，所呈现那个的画面就并非是说那个的弟兄那个姊妹他跌入一个的试探当中，那个的基督徒挣扎那个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不是那种的软弱，而是一个在行事为人较为犹豫，未必有十足的信心或者把握作一些的决定那一种的基督徒，保罗称之为软弱。就是说呢，软弱只是行事为人那方面较为犹豫，没有那么决定性，只此而已。圣经教导说，我们不要和那些信心较为软弱的人去辩论一些疑惑的事。疑惑的事，如果我们看和修本就是叫不同意见，如果看环球圣经译本叫意见分歧，我们看不同意见或者意见分歧，我们就很明白了，就是说呢，圣经其实是有一些的事情是没有明文规定，特别是指到一些的仪式，一些是跟文化上面一些的分歧那种的看法，我们不需要为这些可能是仪式一些文化上面的差异是跟真理无关的， 但是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而要去那种的辩论，要去那种的争拗，我们不需要。保罗在这里这么说，很多人我们从小，由小开始，我们都跟人有一种好像是争拗那种的倾向。记得我家里那两个仔女呢，小小的时候呢，看那些叫儿歌金曲颁奖礼，那个仔女就说这个赢，这个赢，个女就说那个赢，那个赢。跟着呢就看电视呢，就这套好看，这个就说那套好看，硬是两个呢成日都有争拗，你又争我又争。所以呢，其实小小个很多时候你看到小朋友都是的了，大人又何尝不是呢？我们成长了，大人又何尝不是呢？今天在那个的我们叫做社交媒体，是推动那种的资讯流通得很快，流通得那么快的时候，其实给到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挑战，就是说很多时候任何一些的政治地缘文化种族又或者性别或者人权，是有关这些事情的时候，无论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彼此都会有不同意见，甚至乎是有争论。第二节告诉我们，正话刚才的第二节告诉我们，这里就是说犹太人或者是犹太的信徒，因为怕吃了那些拜偶像那些肉，所以宁愿他们吃斋，宁愿吃斋即是吃菜蔬，不吃肉。而非犹太的信徒，即是外邦人，即好像你和我这样，我们认为偶像是假的嘛，偶像是人手做出来的那些木头公仔，既然是这样，就算这些拜完偶像拿出来卖的肉我们吃了都没问题啊，照吃。就像我们香港人，以前呢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就是可能买鸡啊，买烧肉回来呢，无论你拜观音菩萨好，拜完祖先好，拜完之后是怎样啊，成家又照吃回，没问题的。在这里，其实你猜保罗他说那些信心软弱的人是指犹太信徒啊，抑或是指那些非犹太信徒呢？保罗很清楚是讲紧犹太的信徒，犹太人的基督徒。因为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不想吃拜过偶像的肉类，不想吃的时候就干脆我们吃斋就算了，一定不会吃到拜过偶像的肉。保罗就是用软弱来到形容这一班食素吃斋的人，即是说犹太信徒，保罗说他们的软弱是指他们的信心软弱。不过这种的软弱不是说信不得过神，这种的软弱只不过是属于这一班犹太的信徒他们自己个人的看法而已。这个软弱不代表灵性那种的高低深浅，而是因为事情那种的理解影响了自己那个的良心，而良心又影响了自己那个的信心，就是这样了。我们很明白圣经就是这样解释法，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说要清楚保罗所说这个信心软弱是跟真理，是跟我们那个的基要信仰，我们叫做是那个的 basic Christian faith， 是没有抵触的事情。哪一些呢？就是譬如就是说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唱传统的圣诗，还是唱一些的我们叫做现代的诗歌呢？一些 contemporary hymns。 我们是领圣餐的饼和汁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领那些是叫做没有发酵的饼，抑或是要 真正的葡萄汁呢？又或者基督徒可不可以是纹身的呢？男仔可不可以 是穿耳环的呢？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染发的呢？即不是说 你白头发染黑头发那种，不是那种，但是说你染到红橙黄绿金的那种，得不得呢？ 如果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呢？诸如此类呢，其实我们叫做是 non-essential 的问题。其实这里是代表，很多时候代表一个传统的思维和一个现代思维不同的看法。我们其实和保罗所教导的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将一些的我们或者叫做细小的事情，一些比较 trivial 的一些的事情，特别是有关习俗和礼仪的问题，我们提升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圣经更加没有叫我们好像法利赛人那样，就是说我们要将一些的事情好像律法那样是加诸于人的身上。相反，圣经我们要晓得什么叫做基要信仰，这些基要信仰我们就一定要跟从来去做，我们不可以妥协。例如基督或者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唯一的赎罪的羔羊，三位一体的教义，基督那个神圣和道成肉身，又或者基督是从童贞女玛利亚而生，圣经的无误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等等，这些的 issue， 这些的问题，这些就是基要信仰。这些全部都是 essential， 是不得妥协，并不是食肉食菜蔬的问题。在第三、第四节，即是这里讲到，保罗教导我们，面对刚才所讲食肉食菜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基本的态度应该是怎样？我们基本的态度就是说，我们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千祈不要，第一就是不要轻看对方。轻看呢，即是如果你看环球圣译本或者吕振中译本叫藐视，即是不要 look down 人，轻看你不要去藐视人。保罗说，食肉的人不要觉得是食素的人，他们硬是即是怎样呢？唉，信食肉的人，他觉得那些食素的人信了耶稣了，硬是即还是没有那种的属灵的品质，即食，可能我讲乱了，食素的人就觉得食肉的人信了主耶稣，但是仍然没有那种的属灵的品质，更加就是说不肯为主来到作小小的牺牲，就是说不肯为主不食肉，心里面呢实很多时候觉得就是说呢，唉，即是这些 是属世的基督徒，即是食肉那些。相反，那些是食肉的，食肉的或者是那些叫调乱了，那些叫做是食素的又觉得食肉那些呢，即是说觉得食肉那些人呢，硬是他们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保罗叫我们不要轻看对方，除了不要轻看对方之外，更加就是不要去论断，因为论断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即是说不要说三道四，论断就是这样的意思。在第三节的里面，轻看很多时候因为你心里面来到是想那样的东西，相对来讲那个杀伤力就没那么大，但是论断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讲了出来，当是轻看的时候可能你是不俏跟对方交往，但你论断的时候可能用一种敌意的态度来到去跟对方来到去交往。所以保罗说不要轻视，更加不要去论断。除了这两样之外，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做呢？就是说呢，在第三节的下半节就是收纳，或者叫接纳，接纳对方的不同。 点解接纳对方嘅唔同呢？因为神已经首先系接纳咗对方所做嘅。喺第三节嘅下半节，神睇重我哋每一个人，神睇重我哋所决定一啲嘅事情。你同我喺神嘅眼中都系宝贵。神接纳我哋决定嘅时候，点解我哋唔可以接纳人哋嘅决定呢？每一个喺神嘅眼中都系宝贵，所以咧系Henry Lawin 即系卢云咧，佢讲过呢句嘅说话，佢话 Once we deeply trust that we ourselves are precious in God's eyes, we are able to recognize the preciousness of others and their unique places in God's heart。意思就系话咧，若果系深信我哋自己喺神嘅眼中系宝贵嘅时候，我哋就能够认识到他人、其他人喺神嘅眼中同样亦都系宝贵同埋有独特嘅地位。接纳，我哋讲接纳，接纳嗰个嘅系或者叫原文嘅解释，就系话咧毫无阻隔嘅嚟到喺主里边嚟到相交生活，接纳。或者和合本叫收纳，就是说毫无阻隔的在主里面来到彼此的相交。在这个的 message 的圣经里面呢，直情是很清楚，就是 welcome with open arms， 或者是 RSV 的版本就是 welcome， 用两个字眼呢就更加简单直接。保罗在这里所讲这个的接纳，它是针对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那种的接纳来到去讲。保罗不是说讲紧是基督徒和回教徒之间的问题。保罗不是讲紧基督徒和是佛教徒之间那种的问题。基督徒之间，你和我之间那个问题。若果将保罗的教导应用在教会身上的时候，其实有三个简单的原因。三个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接纳教会里面有不同主张或者是不同看法那些的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事情本身我们叫做不是一些 death and life issue， 事情本身不是一些生死有关的问题，那我们又何必来到拗餐死呢？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所接纳的那一个，他和我都是同属一个的主，我们同是在一个属灵家庭的里面来到去生活的。 你想一想，如果在一个家庭的里面，你整天狗咬狗骨，日日都好似白檀斋主咁样，成日针对住你嘅。你喺呢个家庭嘅里边，其实都好惨。我哋要知道，当我哋话接纳教会里边嗰一个人嘅时候，嗰、那个唔系路人甲乙丙。若果系嘅时候，可能个路人甲乙丙，我只不过系彼此擦身而过，以后再可能唔会有机会见面。嗰、那个问题可能冇咁大。就好像你去酒楼吃嘢，你去酒楼吃嘢的时候咧，那个部长或者那个侍应啊，对你不好啊，呼呼喝喝你，不是你呼喝佢，系佢呼喝你啊，呼呼喝你，又或者咧同你倾嘅单单打打的时候，咩第二次又不去咯，冇嘢噶，系咪冇问题噶，又不会伤害到你嘅，第二次不去咯。但若果一家人的时候，如果一家人的时候因为有那种亲密的关系，就真的要彼此的嚟到去接纳。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呢，也都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第四节的里面来到告诉我们听，刚才我们经文的里面，因为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接纳了他，在第三节尾，因为神已经接纳了他了，神已经接纳了他的时候， 点解我哋唔可以嚟到去接纳呢？我哋要学习，因为神接纳咗佢嘅时候，我哋要信服神啊嘛。我哋要学习点样嚟到去接纳对方咯，就咁、是、嘅原因。其实我哋睇到一至四节，所以我睇到一至四节，其实就系、是、亦都系讲到重复，就系话喺一啲唔系同真理有关嘅事情，一啲嘅 non-essential 嘅时候，同圣经冇抵触嘅事情上边，我哋可能各人有唔同嘅睇法，但系我哋接纳就得噶啦。虽然我哋有唔同睇法，我哋接纳就得噶啦，唔需要去说三道四，唔需要去争论，更加唔需要去批评。好多时候，我哋尝试用辩论嚟到去说服别人。保罗话：咁样不必啦，你唔需要嚟到用辩论嚟到说服别人。教会有唔同嘅事工。有時候我們都會藉著一些的辯論，希望來到去說服對方，就好像這裡我們叫食慾的，食慾的就嘗試去勸服食素的去接納自己的觀點，而食素的又想改變對方的看法。保羅說其實不需要這樣的，因為食慾食素和他个人的 conviction 或者是性格是有关。有一些人可能他是性格谨慎，可能他是处事较为严谨，某一些事情他怕做了之后得罪神，所以他宁愿选择去不食肉，那就一定和那些偶像拉不上任何的关系。另外有些人的性格就没什么所谓，不食肉当然 OK 啦，但食肉也都不会跟偶像沾上任何的关系。在对于是食肉那些人来说，食肉食素都是心安理得，夜晚都会大觉睡。其实当中食肉或者食素两种人，他们不单只有自己个人的观点，也都跟他的性格、跟他的成长背景、他的工作经验、他的是其他文化的因素诸如此类都有关的。很多时候在教会的事工上面，也都可以套用保罗在这里的观点，我们是不需要辩论的，我们不一定要用逻辑、用理据去说服对方，因为你永远可能达不到一个共识，反而辩论得过激、白热化的时候，会令双方的关系恶化，甚至乎破裂。神赐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性格，在教会里面是有不同的目的。有时候神放某一个处事谨慎的人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又或者有时候神是放一个没什么所谓的人在某一件的事工上面，都有神的心意。若果事情和信仰那个原则是没有违背的时候，我们就接纳对方咯。我们不需要强迫对方来到去接受自己觉得认为啱那个的观点，因为神已经接纳了他了嘛，我们就接纳咯。在第五至第六节的里面，经文这里说其实是保罗用另外一个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说究竟是遵守哪一日来到守圣日呢，即是哪一日来到是我们翻教会敬拜神呢。讲到其实双方面都没有对与错的，又是没有对与错，更加不应该因为守哪一日来到妨碍或者阻隔双方那个关系的因素。对于传统犹太人来讲，或者传统的犹太基督徒来讲， 他们坚持如果是根据旧约的律法安息日敬拜神，即是说从星期五的黄昏到星期六的黄昏就是所谓的安息日，这个没问题啊。犹太基督徒我们应该即有一些可以守的，就守回这个旧约咯，守回安息日没问题的。而我们外邦信徒即是你和我今天、我们遵守星期日作为敬拜主的日子，因为我们叫主日，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是在主日里面来到是复活，因此守主日来到敬拜神更加没问题。我以前在 Calgary 的舞会，因为即是在星期日我们叫主日停车场那个的泊位问题，为了分流那个缘故呢，所以特别在星期六的早上就是加多一堂崇拜。有一些教会更加为了一些在酒楼做工的一些人士，譬如是厨师或者是一些是侍应，他们星期日是最忙碌的，他们星期一才放假，所以有些教会为了他们是开展那个星期一的崇拜又或者星期一的团契来到去方便他们。其实哪一日敬拜神没什么所谓，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说你每一个星期你抽出一段时间你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这个才是重要。在结束的时候都盼望保罗对我们的教导其实都可以启发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在某一些事情上面这些事情和圣经是没有冲突的，又或者在信仰那个的问题上面是属于一些次要的一些事情。基督徒我们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信心和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程度而作出一个自由的选择，我们要彼此尊重对方所做出那个的决定。我们一起祈祷。天父都帮助我们在一个是现今混乱有不同标准的社会里面，我们怎样来到去分辨事情的对与错正确与否，也都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到去怎样为主而活，而不是单单对别人存有一些的偏见和指责，以致我们可以真正成为一个爱的群体。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